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影仔。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又嚟到新一集嘅首轮影院。两个礼拜前咧，都唔该晒中港台嘅一班兄弟啦，咁就帮我录咗一集嘅首轮影院。咁所以各位網友咧，上一集咧你聽到嗰把聲咧，絕對唔係我嚟噶。咁就佢哋都錄咗一個叫做《移動迷宮》嘅關於一個影評啦。咁我都聽到係除咗我嗰個表達方法之外咧，原來咧我班兄弟咧嗰個想法啊，都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去分析一套戲嘅。咁所以我都話啦，即係各花入各眼啦。有陣時你話啲影評。是不是一定要聽某些影評人聽完你才進去看呢？或者影評人說完可能會影響到觀眾看那套戲的觀感的，但也不要緊，因為其實最終你看完之後，你覺得自己看完這套戲的啟發有多少，那就可能表達出來，可能所表達出來的意見啊，或者是的感受都是截然不同的，那這個都沒什麼問題的。好啦，咁成個月啦都好耐冇見大嘅見到大家啦嚇。咁今集我講啲乜嘢咧？今集我都想講兩套戲嘅。咁呢兩套戲咧都係近排都係上得幾 hit 嘅一套戲。咁所以今集嘅首輪影院咧，我就打算咧就將佢咧就一就係、是、錄呢一節啫，即係一 part 過就錄曬呢一集嘅首輪影院。咁我究竟想講啲咩戲咧？咁就係兩套性質相近嘅戲嘅。不過咧，一套係荷里活片啦，另外呢一套咧係中港嘅合拍片嚟嘅。咁大家都估到係我想講咩戲噶啦。咁就包括係中港合拍嘅《華麗上班族》，同埋呢一個嘅荷里活片嘅《見習無限期》。點解會直接將呢兩套戲兩碟炒埋一碟嚟直接講咧？因為我就覺得呢兩套戲嘅性質都係好接嘅，都係講關於嘅辦公室嘅政治啦。咁另外咧，就我都會將話你上班族，即係我哋似係我哋生活嘅工作嘅性質，同呢一個對方嘅美國嘅上班模式，我哋都可以傾下嘅噃。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先講下不如先講下中國嗰套啦，呢一套《華麗上班族》啦。其實《華麗上班族》咧唔係新鮮嘢嚟嘅。點解唔係話係新鮮嘢咧？因為佢係六年前咧，大概係2009年嘅時候咧，佢係有一個同名嘅東西叫做《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呢一個係一個舞台劇嚟嘅，咁就係由舞台劇一個好經驗嘅人物啦，林奕華做導演嘅，咁就係由張艾嘉啦拍住鄭元暢一齊去上演嘅一個舞台劇。咁呢個舞台劇就先後喺唔同嘅即係中國台灣香港唔同嘅城市啦，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就有深圳北京可能係杭州甚至係衝出中國就去咗新加坡做一個公演嘅。咁呢一套戲咧就將呢個舞台劇咧就搬咗過去大銀幕度，咁就交俾咗喺杜琪峰導演執導啊。但係咧呢一套戲咧，可能係因為杜琪峰可能唔係太擅長拍呢啲戲啦，咁所以咧做嘅過程裏面咧，可能係有少少瑕疵嘅。值得一提嘅就係話，杜琪峰隔咗26年。終於再同周潤發同埋張艾嘉呢個《阿郎的故事》鐵三角咧，再度攜手演出嘅。咁如果老一輩嘅影迷咧，可能見到呢一個組合咧係好新鮮同埋好被吸引嘅，因為畢竟26年前，即係1989年嘅時候咧，周潤發同張艾嘉係合作咗嗰一套叫做《阿郎的故事》，佢哋兩個係飾演一對情侶嚟嘅。離咗婚，跟住又再行埋一齊嘅情侶嚟嘅，咁嗰套戲都已經係賺人熱淚啦。咁嗰陣時杜琪峰都係初出茅廬喺導演，即係喺電影界度打滾嘅啫。 咁所以喺2015年佢哋三個再度相遇咧，即係我就算未入場睇之前咧都好興奮嘅。再加上咧，我咁樣望咧，仲有陳奕迅啦。雖然我話陳奕迅有陣時啲戲咧都係時一時得一時唔得，但係佢拍住阿湯唯咧，即係有呢個咁即係後生但係經驗老道嘅演員帶住佢咧，基本上咧。陳奕迅拍呢套片咧都係好四平八穩嘅，但係咧咁，但係唔知道有冇睇過嘅聽，即係聽眾啦，可能有啲睇咗嘅，未睇過都唔緊要。但係咧，佢係用咗一個以 musical 即係以一個音樂劇嘅形式去表達，即係其實如果有睇舞台劇版嘅觀眾都知道，呢套戲基本上都係一個 musical 嚟嘅。但係咧，佢用呢個 musical 嘅手法咧。其實唔係，我覺得啦，我覺得唔係阿杜琪峰嗰種 style 嚟嘅，因為咧杜琪峰咧，佢我覺得佢係專即係好擅長拍一啲警匪啊、黑社會啊呢啲咁嘅題材嘅戲嘅。但係好可惜啊，杜琪峰喺處理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拿捏唔係太好嘅。即係舉個例啦，我覺得呢舞咧又唔係話跳得好齊，大家好似～應該是一些有經驗的舞蹈員來的，但是我就覺得真的我看下去就有些凸凸的。那歌呢叫做好一啦，因為有陳奕迅嘛，陳奕迅本身是唱開歌的嘛。但是呢我就覺得有些失望的，就是說他清一色都是唱普通話。雖然咧，我都覺得呢套戲咧，真係或多或少都反映到香港嘅辦公室政治，香港嘅上班族嘅繁忙同埋疲憊同埋一啲憂鬱，但係我就覺得清一色都係普通話，就覺得有點兒拿過啦。但係個劇本好彩頂得住，因為好彩阿張藝嘉同埋阿湯唯呢兩個女角咧。是能夠帶動了由頭到尾整場的發展。其實呢你看到周潤發好像有份做，但其實他真正出現的真正出現的 場面不多的，所以呢就有些美中不足啦。我都覺得除了你說全部清一色都是普通話歌之外呢，另外周潤發出現的次數都比較少。但是我就覺得發哥在那套戲呢真的幾似淹了成十年八載，即是跟他以前做的那些戲不同，不知道他塊面呢好像還膠過，有一點膠那樣膠過，好像賭城風雲的樣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打過 Botox。 不過這個是 just kidding 而已，但是就作為一套戲裡面呢，你用 musical 去做呢其實都挺危險的。為什麼說危險呢？因為不是個個即係觀眾都好 buy 呢一個用 musical 表達嘅方式嘅，咁我就覺得佢係睇過舞台劇嘅人咧，就知道呢套戲咧就同本身嘅舞台劇咧基本上都冇乜大分別嘅，因為咧佢好多即係啲設計嘅場景啊，甚至係唱嘅 musical 啊，基本上都同。即係兩個 version 都係基本上都係相似嘅，但係咧以 musical 嚟講咧，我就覺得算係合格有餘嘅。始終即係唔好話跳舞先，歌都叫做頂得順嘅。但係咧，凡係做 musical 都係走偏鋒嘅。我就話用 musical 擺上大人物係走偏鋒嘅。即係舉個例嚟講，就係話之前好耐之前啦，2007年啊，陳可辛導演拍過一套叫做《如果愛》，咁有周迅啊、張學友啊呢啲頂住，佢算係奇葩嚟㗎啦。即係你啊，如果愛，如果愛算係即係算係叫做半突圍嘅一套 musical 嚟㗎啦。但是华丽上班族好彩是话有唔同嘅老气骨去顶住，咁先至带得动呢一场即系唔同嘅 flow 落去咯。杜琪峰好努力噶啦，我见到系杜琪峰系好能好即系有能力驾驭呢一班演员，但系我始终觉得杜琪峰唔系做开呢一个 唔係做開呢一個 musical 嘅導演咯，咁所以你話呢套戲，如果你話10分嚟講呢，我都會係俾6.5分左右嘅。我會讚係讚下陳奕迅嘅歌啦，甚至乎兩位主角嘅，即係張艾嘉同埋湯唯嘅戲帶動咗落去嘅。好啦，咁另外一套戲我都想講就係話近排都好 hit 嘅一套戲啦，咁就佢唔係用 musical 表達啦，就係荷里活嘅《見習無限期》。嗱，《見習無限期》呢，就係由一個好有經驗嘅老戲骨啦，個歲數應該同講呢啲嘅劉江差唔多嘅羅伯迪尼路啦，再拍住超級靚女嘅，即係我又係另一最愛嘅安菲烈夏維啦。咁就拍住去做嘅。咁其實如果有睇開羅伯迪尼路呢戲呢，其實羅伯迪尼路呢戲都幾廣闊嘅。廣闊到呢係即係咩非常愛婦啊，或者係黑幫警匪片嗰啲大佬啊，都做得非常之好。咁佢呢一套戲話《見習無限期》呢，唔係嗰個期限個期，係奇英嘅奇。即係老人家嘅奇英啦，咁佢呢套戲呢，就會做一個超級高齡，即係年過70嘅 intern 咯，即係一個見習生，咁就入咗一間網購公司度做一個打雜啦叫做，但係呢，羅伯迪尼路呢，完全表達到呢以前啲新入嚟嗰啲人嘅戰戰兢兢個樣，但係呢，佢以前係做開即係一間電話簿嘅一個好高嘅職位喎，咁所以咧，羅伯迪尼路喺呢一套戲裏邊咧，就利用咗佢以前嘅經驗啦，就令到成間公司嘅氣氛都好和洽同埋好融洽嘅噃。咁開頭咧，另外咧，安菲利夏維咧就做呢一個網購公司嘅老闆。咁如果你話安菲利夏維咧，個戲路都係非常之廣闊嘅。佢當初最大印象就係話，其實佢以前都做過 intern，就係咩咧？類似見習生，就係一個啱啱初出道嘅人啦。佢就係喺呢個穿 Prada 的惡魔裏邊做阿梅麗史翠普嘅第二女助手。即係10年前去做呢個女助手啦，咁到10年後咧拍類似性質嘅戲咧，佢就榮升咗啦，做老闆喎。咁調翻轉頭，佢由呢個下屬。就變咗做上司，我覺得安菲利夏維係呢10年裏面咧，即係啲戲路啊，同埋啲演技咧，又再上一層樓喎。即係話安菲利夏維咧，啲戲咧又再跳一步，所以我就覺得安菲利夏維又後仲係好後生啫，佢都係30出頭啫嘛。所以我覺得安菲利夏維喺未來呢幾年咧都會繼續發光發亮，同埋佢亦都會喺。佢都會喺呢個荷里活啦，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職位嘅。羅伯蒂尼路呢套戲呢，我就覺得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即係佢係不温不火啦，會係令到我睇完之後係非常之舒服，同埋佢所表達嘅説話啊，甚至係感情呢，係非常之自然嘅。佢真係能夠做到套戲啊，佢同安菲利夏維呢。做到嘅戲呢，係能夠做到所謂嘅收放自如。其實羅伯迪尼路入到去呢，唔係話真係好缺錢嘅。喺呢套戲講，點解佢要做高齡見習生？只不過係想揾翻啲細藝去，即係去 fulfill 翻佢嘅人生嘅生活啦。但係佢做得好好呢，就話例如話佢初初入到嚟公司，雖然話開頭有少少戰戰兢兢，但係佢係睇到老一輩嗰種經驗啊，即係我哋成日。中國古語都有講話咩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嘅。咁啊，羅伯迪尼路入到嗰間公司咧，就真係嗰一寶啦。佢入到嚟，佢亦都做到令到成間公司咧，個氣氛係比之前咧係更加融洽嘅。亦都憑到佢喺40幾年嘅工作生涯裏邊咧嘅經驗咧，佢睇出出啲後生仔睇得出啲後生仔咧，邊啲做得唔好，邊啲做得好嘅。亦都睇到啲後生嘅諗法，佢亦都好融入後生，即係嗰個工作模式。舉個例，咁以前可能做嘢都係可能透過口耳相傳啊，去傳遞信息嘅。 咁我記得羅伯尼路有一場戲咧，就係望住個 email 度等等 job 做，即係等任務去做。咁我見佢用 Mac 機咧，好明顯佢都係唔係太過擅長啦。咁佢都識得用啲基本電腦操作，但係話我見到呢一幕咧，就會覺得正正就反映到依家嘅工作模式就同佢以前嘅模式咧係大大脱節嘅。但是呢罗伯特尼路呢是能够这些这么细微的气味呢都做得非常之到位同埋是拿捏得非常之好的。再后少少睇埋呢即係唔只係睇呢啲办公室政治。其实再后少少呢罗伯特尼路同安菲利夏维呢再 close 啲嘅时候呢就罗伯特尼路就睇到佢屋企嘅问题。因为呢套戏都有讲即係亦都有探讨到一个叫做女主外男主内一个问题嘅。咁佢套戏嘅佢老公呢就係做一个男性嘅家庭主妇。咁做一个男性嘅家庭主妇。咁但係呢亦都睇到就係话男喺做家庭主妇见所遇到嘅问题可能係见到女权主义可能都睇到出有啲问题咁呢个亦都有呢套戏亦都有正正有探讨呢一个问题嘅。我觉得呢套戏呢整体嚟讲呢罗伯特尼路系由头带到落尾嘅成套戏都好自然唔做作亦都唔需要有咩大场面去讲嘅即系唔需要讲咩大道理只不过系调返转头就系话以一个高龄嘅见习生做一个揭秘啦去令到观众呢睇落去呢原来呢老人家都有佢嘅用處，老人家都會有幫到公司嘅另一面。再調翻轉頭，其實唔係好多老戲骨咧都肯接受呢啲咁嘅角色嘅。其實即係就算接受到呢啲角色，我覺得並不是個個老戲骨都可以做到咁自然咯。咁所以今次呢套戲導演，我覺得佢係揀啱角色嘅，而且佢亦都。佢同安菲利夏维系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咁我亦都好期待啦。安菲利夏维喺未来呢几年咧，更加发光发亮嘅。因为如果宏观成个荷里活嚟讲咧，安菲利夏维系上位上得最快嘅其中一个荷里活嘅女演员之外，亦都会睇得出佢嘅戏路咧系越嚟越广泛嘅。所以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可能都繼續留意翻安菲利夏維啦，因為我始終覺得佢係幾有 potential 嘅一個好好嘅女演員嚟嘅。就算佢依家上到一線咧，我仍然覺得佢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咁羅伯特尼魯繼續都係做翻啲唔同嘅戲份，俾佢哋即係佢希望佢都可以試多啲唔同嘅戲，因為我覺得羅伯特尼魯嗰個可塑性。即係呢個演員的可塑性是超級超級超級之高的。係啦，咁所以呢，咁如果聽眾未入去睇呢，咁都可以趁未落畫之前就抽時間入場去睇啦。咁如果呢套戲嚟講呢，十分嚟講我都俾得幾高分嘅，都係有 8.5 分左右嘅。兩套戲，今日我講過兩套戲嘅取向都唔同嘅。其實你話張艾嘉嗰套話你上班族呢，就是正正反映到香港大中華地區的打工仔那種辛苦啦。咁調翻轉頭喎，但係你話見習無限期，並不是講話做嘢嘅辛苦啊，但係佢用另一種輕鬆幽默嘅方式去講一個退休咗嘅人士再重入職場嗰種生活究竟係點樣咯？所以兩套戲都有兩種唔同嘅演繹啦。咁我哋香港人就都比較 buy 呢個話你上班族嘅，即係正正係一個寫照啦。咁調翻轉頭，美國嘅打工模式就係變相就係比較輕鬆啲，亦都係調翻轉頭係可能我哋香港嘅打工仔所向往嘅工作模式。咁 anyway 點都好啦，咁都有幸啦，就同一時間，差唔多同一時期就上映咗兩套類似性質差唔多嘅電影，咁俾我哋咧，即係有機會去了解一下、比較一下，原來 其他國家嘅打工嘅模式啊，甚至乎佢嗰個工作環境啊，甚至係嗰個辦公室嘅政治嘅異同之處咯。好，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各位朋友想知多啲，俾我即係想我講啲乜嘢戲嘅話，咁歡迎你send inbox 我啦，或者係去到中港台嘅 fan page。又或者如果你話對本節目有咩意見嘅，咁都亦都歡迎你啊，多多去鞭策下我。咁我係卵仔，咁我希望咧，首輪影院甚至係中港台唔同嘅節目咧，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咧，都多啲去聽啦，多啲去即係了解下，或者係多啲推介俾朋友，唔同嘅朋友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去聽。好，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